一段好时光，虽然现在你在远方，但是感觉没间断存在我心房。 星光点亮，谁不在红花上把明天变清